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而家由陈松光报告新闻。将军澳发生凶杀及自杀案，一名41岁女子同佢15岁嘅女分别堕楼死亡同埋死于屋内。死者嘅丈夫寻日挨晚返回翠林村雅林楼嘅住所，发觉大门锁上，冇人应门，认为有可疑，于是报警。警员破门入屋，发现佢个女后脑同背部有刀伤，当场证实死亡。厨房有妻子嘅遗书，内容指杀死女儿之后跳楼自杀。男事主19岁嘅仔及后到医院认尸之后，证实较早前在雅林楼发生的有人从高处堕下死亡案件中的死者是她妈妈。公务员事务局建议嚟紧一年停止进行薪酬趋势调查，不过就尽快展开薪酬水平调查，比较公私营机构员工薪酬差距。多个公务员团体反对这样做，批评政府为了解决财赤，闯绝为减薪铺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会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之后表示，双方同意在春节前的3至5日在皇岗口岸实施人流24小时通关，这个会是长远的措施。双方又同意在皇岗口岸加建一条客货运大桥。一架巴士在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管道内着火，消到场之前由隧道职员救熄，6名乘客报称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疗。消防调查之后认为起火原因并无可疑。现场3条行车线有1条一度需要暂时封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受到大雪影响，90%航班延误，接近10000名旅客滞留。工作人员表示，跑道同埋好多飞机被冰雪覆盖，旅客要等清理好冰雪先可以登机。当局预计首都机场的情况星期二可望缓解，星期三恢复正常。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民法草案，加强保护私人财产和隐私权。有关草案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之后，对私人所有权作出几项规定，包括国家保护私人储蓄、私人投资同埋因为投资获得的收益。此外，草案规定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隐私范围包括私人信息、活动同埋空间。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传统股份偏软，科技股先跌后回稳。花旗集团表示要为旗下证券分析部门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和解和弥补在信贷方面的损失拨备15亿美元，打击股价跌超过1%。麦当劳面对评级可能被降的压力，股价亦都表现疲弱，拖累大市表现。市场是指出圣诞假期前投资者缺乏入市兴趣。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8517点，升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78点，升15点。伦敦股市上升，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912点，升22点。恒生伦敦指数报9566点，比本港昨日收市跌4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继续影响华南地区。本港方面，昨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四天气转冷，本周后期气温下降到1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现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五级，南部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又有夜媽媽與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了，這裡是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1234567做保險這行見多客就得， 以前或者是的，現在多客見都未必得 啊。蛤，那你有沒有計啊？ 參加保險業技能提升計劃，它這個課程很實用的，好像保險實務守則、最新的汽車商業及人壽保險條例之類，部分學費就由政府津貼的，識多了答到客的問題，保單也簽多幾份。 我想報名啊， 即刻打電話來2836-1234，或者到網址 www.info.gov.hk/emb 看看啦。 当你去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参加大型活动或者庆祝节日，为了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场合请遵守秩序和留意警方发出的指示。如果你觉得人多挤迫，请勿推碰，保持冷静，有秩序地慢慢行去比较小型的地方，千祈不要向前推撞，要保持冷静，避免意外发生，留意及遵守警方人员的指示。 仲有两日就到， 中意圣诞，因为 作为一个教徒，我中意圣诞，因为圣诞咯。 啊咦，呜， 唔知系咩嚟噶？ 中意啦，所以就中意啊！ 佢俾到我一种好和平、好开心、好温暖嘅感觉。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中意圣诞，因为拍拖都零舍浪漫嘅。 白雪纷飞嘅平安夜，圣诞树旁边嘅地毡上面，拥抱住心爱人，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每逢圣诞啊，我最中意咧就系装饰棵圣诞树啦，尤其是咧加粒星嗰一下，真系 very very sweet 噶。 你有你的快乐根源，圣诞总是快乐的。By Radio 2。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啊，Jason 你真 系 好 嘢！哎呀，凌晨嘅12:09啦，系嘛？ 今晚夜妈妈夜爸爸啦吓，喂，三个都系，咦，两个着黑色衫啫，唔系三个都着黑色。 三个都黑色衫。 吓，咁啊，今晚开始我哋嘅喜讯星期一啦。 喜讯星期一啊， 仲要系平安日里边进行咯。 系啊，24号啦，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呢啲咁系咯，圣诞快乐各位，今晚咁呢啲咁系咪一个好 holy 嘅节日咧？其实都 简直 系啊，系咯，都系一个好即系。 所謂 holiday 都係 holiday 啊 ，holy 嘅咁啊，今晚咧就我哋嘅黑色星期一話題都會圍繞一啲啊聖經上面嘅嘢。 係啊，我記得好似教宗好似啱啱前嗰幾日先講過，叫大家咧唔好忘記咧 聖誕 節嗰個意義咧係同宗教有關嘅。 係啊。 德云海今日就会唔会踢爆呢样嘅， 踢我都想讲下噶。 话晒佢都曾经系一个教徒嘛，咁所以今晚都会讲下啲圣经嘅故仔啊。 系，咪因为咧，其实仲有一样有趣，因为我曾经系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嚟噶嘛，咁、但系我九五年我就离开咗我自己嘅宗教噶嘛，咁、于是乎咧， 半教啫，你嗰阵时 嗱，系啦，有啲人咧话我听呢个系半教啦，有啲人咧就当我唔系半教，有啲人咧当我系出去行下，有啲人咧就话我系咧。聖經裏面的弱室始終會回轉頭、即是不同的講法啦。 即是你扮那些高人那些自己去隱居深山隱居就自己修煉 是 不是自己修煉那 些。但是呢我就其實呢這幾年都不斷收到 email 和信呢不斷 所以不斷中那些電腦的病毒。 不是的即是收到問我就是說究竟點解我當初會離開呢咁樣。我睇下今日臨尾我會有機會講下。 你成日都要製造一個疑團。 佢強調要臨尾㗎。係 啊。 唔係話 即係佢好易俾人暗殺㗎嘛。 唔係。咁我真係如果一間冇時間話唔使講啲咁敏感嘅問題㗎嘛。 好。歡迎你嚟到今晚嘅夜媽媽與爺爸爸。今晚係黑色星期一。 Love Psychedelic 歌名叫做 Last Mile。 黑色星期一，好啦，进入黑色星期一啦。 好啦好啦，我又总中意有 surprise 嘅。 系 黑色星期一咧，未开始之前咧，我有啲嘢 surprise 你哋。 好嘅，好嘅， 因为咧，我喺日本咧买啲礼物咧，圣诞礼物啊。 阿云海嗰啲即系我嗰啲一定关于 UFO。 但系咧，我一定要你估喎，你两个。呢份咧就俾 Jason 嘅， 系多谢。 呢份咧我就冇包到，但系咧你要估系乜嘢嘅，俾阿彭程嘅。 系咯，蓝色嘅胶袋袋住嘅。 哇，呢位书嚟嘅吓，唔使估啦系嘛，就系书。但系啲咩书咧，就一定关于啲 日文嘅 UFO 书。 UFO 嘅 information 或者系啲预言。哇，佢个样直情，佢样直情好似。系 懒叻咁啊！ 即系嗰啲你估成点？ 眼仔碌碌，跟住侧面三出面，跟住望过嚟，系嗰啲有少少奸。 我 你嗰啲系模式中啊，俾你啊！ 我觉得你嗰啲可能系关于拍摄嘅， 都可能系。咦？佢系 芝士糖、啊，好似系再见萤火虫里面食嗰啲果汁糖嘅、 啊。咁哇，云海你实在太客气啦， 唔客气。 日文嘅就系日文嘅，哇 ，Bruce Lee 啊，哇！ 是一套 哇 postcard book， 多谢你多谢哇， 因为我好少见到个 postcard book。 哎呀，我真的好聪明啊！ 阿彭成系估到噶， 系一模一样，系再见萤火虫嗰只果汁糖 啊！ 多谢云海， 真系复刻版嚟嘅。 Thank you， 多谢。 哇，呢个真系 ，Thank you very much。 呢个应该难揾到嘅。 哇， 系嘛？ 你讲住先， 多谢。唔系，通常去日本咧行下行下，就见到，咦？呢、這个又啱边个？嗰个又啱边个？ 呢个比呢个草饼更特别。 咁你几时再去日本啊？ 诶，唔系随时都会嘅。 系 系， 哇！真系你净 hit 中晒呢啲嘢， 呢啲啱你哋啊！ 系，点解你拣呢个俾我嘅？ 唔系，因为你记唔记得当日咧做节目咧？你咪講過，你睇《再見萤火蟲》最記得係呢個盒糖。 係啊係啊， 我記得啊嘛。 係，哎呀，真係好鬼冧嘅啫。 咁唔 係 咁 呢 個 係 記得嘅。 多謝曬，多謝曬。 真係好有嚇， 好有心思啊！ 佢後邊頸後邊嗰啲晶片係 真㗎， 嗰個 hard disk 係可以裝好多嘢。哇！佢個背機真係話俾你聽。扮唔到， 系啊，得啦， 你仲喺度 讲住啦，大家都恨噶啦，咁样就吓。 好，黑色星期一， 好，开始啦。 冇错冇错，咁咧，其实咧，黑色星期一咧，我觉得咧，讲圣经呢样嘢咧，我咧，我今日其实咧有前半 part 咧，我想讲一啲咧，其实圣经好多，其实好多人误解圣经嘅，我觉得，即系包括圣经有啲人觉得好闷啦， 吓， 好多道理讲啦。 细个嗰阵时我系啦， 我觉得我真系唔合格噶。曾经读书的时候，我得五十分嘅。 因为你不理佢开唔开嗰个海行过去系嘛？ 我唔系，佢唔知问咗我啲咩嘢，我唔知道答佢啲咩，即系总之系考试攞住本圣经，跟住我都唔知道边度开始找啊。 但你想唔想考会考嗰啲？ 我冇考会考，吓、哦，即系中学嘅时候。 佢考咗啲精扁嘢， 系就走咗啦。 我觉得我当年有考到会考嘅，我考，但我好开心嘅。 但佢冇考冇 UFO 呢？ 冇 UFO 咯，但系我话俾你听，我答圣经题目嗰阵时咧， 你系用 UFO 角度嘅。 我真的用 UFO 角度，但我拿了个 B。 请不要问我这条问题，因为 系 UFO 嘅。 唔系，我记得我好记得其中一条问题点问咧，佢就系话你讲出耶稣嘅一啲神迹嘅功能咁样，咁我就话 OK， 我话咧，咁我就 首先你。知唔知道耶穌喺邊度升嚟？即係你即刻問翻佢 啊！ 首先問翻你， 我真係好，我就列舉咯。我話咧，我真係咁答嘅，我唔係講笑嘅，我真係寫出嚟嘅。我就同即係我張考試卷就話，我話耶穌咧，起碼第一樣嘢，我就逐個 point 講啦。第一，佢用呢個喺呢、這個呢、這個湖上邊可以離開個湖面一路咁行。我話呢個咧已經係一個耶穌有一個功能啦，就可以反地心吸力嘅運作啦，就喺個湖面度繼續可以步行。 即 係 一個科學化角度去。 係啦係啦，去到呢個嘅嗰個船上邊，見到嗰啲門徒嘅。我話呢個已經係一個係好特別。我第二個功能咧就係咧當時佢有曾經有幾個位咧，就係佢突然間呢度顯現完之後轉個身唔見咗，喺第二個地方顯現嘅。 即係佢係玩緊嗰隻 flip dimension。 係啦，我話咧，呢個係好明顯一個空間轉移嘅。 我覺得佢覺得你癲 啊！笑 係。但係佢俾個 B 喎，你明唔明啊？咁我逐 佢話你傻得有道理， 係咪啊？啱啊！我逐個神跡都同佢講，嗱，我呢個係點樣分法？嗰個係點樣？ 你嗰時十幾歲已經知道咩叫空間轉移啦，已經有睇到啦。 係啊。咁但我好開心囉，因為我其實當時寫完中話死啦，即係要俾咗一個好保守嘅即係改變嘅，就死緊啦。但係點知唉，真係好開心啊！竟然多謝 他。不過可能你會留下咗一個好深刻嘅印象。 係，我諗佢先一定記得。可能其他啲人都係答咩五餅二魚啊、醫治麻風病人啊，但係你又會答呢啲。 你就話首先係一個空間轉移。空間轉移嘅定義係、 欸，我記得我仲有答五餅二魚㗎，我話五餅二魚，我話係一個你幻想佢一個物質嘅分解再組合，之後咧攞出你其他空間嘅物質，之後再組合，於是乎就五餅二魚咧變咗可以五千人都食飽啦咁樣，咁我逐個 point 寫得好詳細好詳細嘅，咁但係我覺得。我唔知當日嗰、那個嚇、啊、改我卷嗰個係邊個？ 即係你表現咗人哋喺度讀緊聖經，你係讀緊第二啲。 我唔係啊，我表現咗我係熟嘅，其實咁可能佢咁就咁樣俾我分啩，我唔知啊。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因為實在坊間你知道咧，其實真係好肯攞本聖經去睇嘅， 好少 好少。 我媽 教徒咯，係咯。 教徒咧，我都覺得係分兩種咯，一種就係求其，即係攞住本聖經睇一兩句或者睇啲 key point， 係啦就算㗎啦。咁、有啲就會好詳細去睇咁樣。但我知 好少人話，其實香港都好少人聽到話研究聖經，即係好似啲聖經密碼嗰啲， 係好少睇啊，真係好少。即係甚至，我覺得我衰啲咁講句咧，有啲。即係唔係全部教會嘅，有部分嘅教會一啲牧師神父咧，我覺得佢哋都唔睇得聖經好多。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失望嘅。 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即係重點睇一啲即係會經常講嗰啲咧？因為可能實在有好多事務繁忙。 佢輪住每個禮拜講唔同，即係個裏邊嘅內容啊嘛。 啱嘅，不過我都係覺得佢哋要 應該睇曬嘅，咁當然啦。 唔係，但係咧，我想今日咧用一個方式去講一個故事咧，就係一個聖經。我假設嗱，我首先假設咗咧，聖經裏邊所有嘢都係冇唔啱嘅地方，冇錯嘅地方， 全部都係真嘅地方。 我當佢呈現咗佢係真嘅嘢先，即係我唔反駁佢任何嘢先。然後講個故事就係咧，大家有冇睇到呢個《無間道》啊？ 未啊，買唔到飛啊，買唔到，你知唔知癲曬啊？ 因為隊啊， 我知唔知癲曬、啊？ 我知 道， 所以我一早要睇咗咯。咁但係咧，我今個因為我之前嗰幾日已經睇曬所有嗰啲港產片啦，已經、即係 英雄 啦，睇咗啦，《無間道》睇咗啦，咁非常好睇，我真係覺得非常好睇。但我當然我唔會講啲內容，因為有好多 tricky point 噶嘛。咁但係我想用一個《無間道》嘅嗰個拍戲嘅格局咧，其實係講耶穌。 死啦！脱咗字， 唔係，其實好簡單，因為咧《無間道》嘅嗰個最終我唔會講嗰個 key point 啦，嗰個感覺就係話喺一個警察裏邊嚇有啲卧底，係咪？喺黑社會裏邊又有警察卧底， 即係嗰個故事， 個故事就係咁簡單啊嘛，係咪？咁但係其實當時如果你將成個嗰個格局嘅架構咧， 擺翻落聖經耶穌嗰度， 係 啦，耶穌嘅門徒就有啲係， 係啦，即係其實咧，如果你由馬可福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你用呢個格局去睇呢個聖經嘅時候咧，用無間道嘅架構去睇嘅話咧，你就會覺得 即係嗰度有我睇，嗰度又有 係嘅喎，即係 好人之中有壞人，係 啦，即 係 耶穌 好人， 收過十二個門徒，即係大家都當公認咗猶大出賣耶穌嗰個啦，係咁即係猶大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喺即係敵方嘅一支針啦， 係 擺咗落攝咗落嚟，攝咗三 即係睇下邊邊係警方嘅啫，其實 係啦，或者我再如果即係我唔知道。 聽眾有啲幾熟聖經啦，即係如果講翻少少猶大嘅背景咧，猶大咧就係耶穌當年即係揀翻嚟嘅一個門徒嚟嘅。咁、有關猶大嘅傳說其實好多嘅，因為喺四福音或者喺新約聖經裏邊講猶大嘅嘢唔多，但喺外傳或者喺啲傳說裏邊講猶大嘅嘢咧都好多。包括咩咧？包括猶大，甚至有人懷疑過嚇，即係呢啲正統聖經你揾唔到嘅嚇、甚至有人懷疑 正統聖經揾唔到，咁係啲咩聖經揾到？ 其實唔係嘅，因為聖經裏邊咧，而家抽嗰66卷咧，即係包括舊新舊約咧，都係當年嚇公元四世紀開個會之後定咗呢啲就係、是。正統的了但是坊間當時第四世紀的時候整個以色列猶太人所信的舊約不單止是這麼少的、即還有超過現在的舊約裡面的、差不多40-50卷的這些經文、當然現在這本聖經裡面沒有的新約那裡呢也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版本 的福音例如現在聖經裡面沒有的包括有個多馬福音現在裡面沒有的彼得福音簡直是彼得福音簡直是在、天主教基督教裏面一個即可以說是恥辱的福音、因為這個福音簡直是講述耶穌其實根本是一個邪教領袖、當然所以這個就簡直飛歐了 彼得誰寫的、 他們當年呢就曾經有人說這個可能是彼得寫但是當然後來那些教會人士說這個是假的 是的虛構的耶穌門徒來的是的寫呢、 因為他說 他認為他親見了耶穌所有做的事是很恐怖包括跟很多人發生性關係等等這個就是彼得福音裡面說的、所以坊間你是找不到彼得福音的因為禁了的你在梵蒂岡的 library 可以找到但是你在外面你找不到咁之後咧，仲有好多其他嘅福音啊，或者書信啊，或者真真假假嘅嘢咧，喺曬即係梵蒂岡你揾到嘅。 咁啊，猶大嘅背景係就 咁當時有啲傳說就話，甚至有啲人認為咧，有一個版本係幾震撼嘅，認為猶大咧可能根本就係耶穌嘅兄弟。因為喺聖經裏邊有咁嘅可能性，因為聖經裏邊不下五次提到咧。耶穌係真係有個親兄弟，真係叫猶大嘅，但係就冇任何嘅經文去講呢兩個猶大係同一個人，冇講到，所以啲人咧就懷疑緊，會唔會其實呢兩個係同一個人呢咁因為佢有佢裏邊， 咁我哋嗰陣時掘到嗰個墓都寫住嗰個名字， 嗰、那個就係、是、 嗰、那個就唔係呢一個， 嗰、那個就係嗰、那個雅各，因為如果聖經裏面記載耶穌的親兄弟有四個嘅，即包括有個雅各嘅，所以而家掘到 嗰個就係嗰個雅各， 係啦，雅各嘅掘出嚟嗰、那個，而家話有個證據嗰、那個嗰、那個骨灰啱、那個 寫住佢 係啦，耶穌嘅兄弟雅各 ，brother of Jesus， 係啦。咁猶大就冇嘅，猶大其實是一個謎嚟嘅，因為咧猶大有人甚至形容佢懷疑佢就係其中一個耶穌嘅兄弟啦、甚至有人懷疑到去點咧，就話根本當日瑪利亞生出嚟嘅耶穌咧，其實係一個孖生兄弟嚟嘅。系呢个版本喺欧洲传咗好多年噶啦，系啊，咁咧甚至话其实呢个孖生兄弟所谓嘅孖生兄弟咧，其实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咧就话呢个即系耶稣系一个孖生兄弟啦，佢其中嘅另外一个孖生兄弟咧，第一个传说就系犹大，第二个传说就系呢个多马，有两个传说，多马就系多人公认啲嘅咁样，咁但系犹大当然呢啲人唔会。即系信都觉得喂， 联想唔到啊！根本就系因为佢出埋耶稣嘛。 系啊，唔系，但系啲人就话，正正就因为佢同耶稣系最亲， 所以先至出埋亲 兄弟，所以先至出卖到耶稣。咁样即系有人咁样形容啦吓。咁、甚至咧，去到一个位置就系有人研究个历史咧，耶稣收嗰十二个门徒里边有11个咧，就系、是、喺加利利，即系喺以色列北边嗰个加利利嘅地区系收翻嚟嘅。咁猶大咧就係唯一一個唔係呢個加利利地區，而係就係差唔多就耶穌同鄉嘅一個人嚟嘅。咁啲人就開始，所以點樣懷疑根本呢個係咪一早其實已經同耶穌一齊嘅兄弟咧？咁樣即係莫論佢係 twins 嘅，定係一個佢瑪利亞再生出嚟嘅細佬咁樣啦。咁於是乎啲人就話，即係其實呢個猶大嘅一個謎咧，係好多人中意研究，因為出現機會好少，但佢係一個關鍵人物。尤其是去到死咧，呢、這個猶大嘅死亡咧，或者唔好講死住，或者講個故事先。咁、去到你諗下，由佢開始招呼嗰啲門徒，呼召個門徒翻嚟之後，到十二個門徒跟住由耶穌，突然間30歲，佢三十歲突然間翻咗耶路撒冷啦，唔應該講耶路撒冷，應該係以色列城嘅地區咧，去傳福音啦。咁三年嚟咧，呢十二個門徒都跟住耶穌，咁包括猶大啦。咁去到臨尾，即係耶穌33歲嗰年咧，咁佢預言或者係佢要令到啲人去殺死佢嘅，其實呢個係佢自己預言嚟噶嘛。 咁去到一個位置就係由大就開始覺得，咦，即係聖經裏面記載嚇， 佢好似知道咗我會出賣佢。 係啦，因為耶穌都喺個聖經裏面講話、預言根本 十裏邊 係啦，就會出賣我嘅咁樣。咁猶大亦都係覺得，咦，即係點解佢？因為其實有好多所謂嘅神學分析啦嚇。話點解猶大會無端端跟咗一個所謂嘅領袖三年？咁佢又食佢住佢、又好似耶穌冇得罪過佢，點解佢要出賣耶穌咧？咁樣 佢為咗30蚊啊嘛。 嗱、呢個啲人就唔信服嘅，因為佢覺得當時嚟講30個銀錢出賣一條人命，其實都唔合情理嘅，即係啲人都覺得嘅。其實啲人咧就而家用一個神學，即係一啲學神學嘅人去推論猶大嘅心態咧，就因為。當時其實你如果睇曬成個新約嘅話咧，你會知道當時啲猶太人係希望有一個君王出嚟、就希望去打啲羅馬人，趕走啲羅馬人，咁樣嘅。咁當時啲好多好多嘅信眾咧，即係包括12個門徒同埋佢跟住耶穌，其實都有幾百人嘅嘛。當年嚟講、就以為耶穌咧就係、嗰個一起身係會攞住支槍攞住支劍咧，係、去對抗羅馬嘅 領軍， 係啦係啦，即係佢哋認為嘅基督咧，其實就係反抗羅馬嘅一個領袖。咁佢哋唔係好認同一個基督係一個所謂叫人去傳福音、去愛、去悔改嘅一個人，佢哋唔相信呢一套嘅。咁於是乎嗰陣時啲人話猶大咧，其實咧就佢覺得佢跟錯咗領袖。即系佢觉得，喂，3年 都对路喎，3年都系咁样。 系啊，喂，3年你都同我讲爱，你同我讲敌人打我一巴， 俾佢打埋你一巴。 即系喂，我而家要复国、 大佬啊， 系啊，即系犹大系嗰啲即系国家情义。 但系其他门徒都唔会觉得有啲咩嘅咁样嘅谂法噶。 其他门徒好， 佢哋系觉得可以用爱嚟到改变呢、這个即系世界啊，咁样。 系嘅， 都相信， 相信 系咯，系啊。即係包括成績，其實真係嘅。即係如果你講到即係其他門徒嚟講，都唔係好大嘅感覺，即係認同耶穌個做法嘅。咁但係猶大就覺得，哇，大佬，即係我冇理由，即係聽你呢個咁樣去講嘢。 即係我跟佢啲大佬，應該係叫我 好威嘅，係啦。即係佢 曬馬嗰啲，嗰啲 心諗啊，跟錯大佬喎、即係猶大覺得唔掂喎。於是乎咧，就喺即係嗰一年嘅時間咧，其實已經偷偷地咧就同嗰啲當地嘅一啲官員啦、啲祭司啦嗰啲就可以商討緊。喂，我而家喺耶穌係我隔離嘅， 信得過㗎， 信得過㗎， 信我㗎。 咁、即係我你派我落去做呢啲針啊，真係贏啦， 直情 係 啦， 真係 舒服曬嘅你係 啦，一定知道佢而家行蹤㗎，即係古代嘅、即係手提電話嚟㗎。咁即係當然買通咗啦，咁即係坊間可能聖經裏面講所謂嘅30個銀錢，可能只不過係其中一次嘅交易啦，因為啲人都覺得冇可能靠一次嘅30銀錢就出賣一個佢嘅領袖咁樣。咁於是乎就安排咗一個所謂嘅飯局啦，即係耶穌嘅最後晚餐係啦。咁啊，臨其實嗰局咧，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嗰個場面真係要用一個現代版去拍咧，其實都幾無間道嘅，因為你食下飯突然間 唔使睇啦， 唔係，即係你用聖經嘅版本去睇啊嘛，食下飯突然間耶穌就話。呢度12個人裏邊，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會出。 其實你喺呢、這個喺好多戲嗰度都用咗噶啦， 古 惑仔冇 錯、 全部都開會嘅時候。 其實係啊， 呢度裏邊有嗰啲 其中一個係內鬼，係嘛？咁、其他啲門徒有講啦，即係真係同戲一樣嘅。其他門徒就話：邊個係邊個係內鬼？我一定走出嚟嘅咁樣。咁耶穌就話：哦，冇嘅，我遞杯酒俾邊個飲，咁嗰個唔係內鬼咯。 啊、即係我就喺行埋去同邊個講嘢。喺耳仔边， 系啦系啦，咁佢行下突然间， 好诡异， 系啊，突然间就嗰个 呢啲原来咁多年前已经搞紧嘅，你唔好以为而家你开会咁， 系咯，真系，咁啊递咗俾犹大咁样，咁犹大就接咗，即系佢心知肚明啦，即系其实某个程度上，咁耶稣亦都即系暗示俾佢听啦，喂，我都知噶啦，咁其实有一个场面咧喺圣经里边，好多人都唔记得咗嘅，嗰个场面就系咧递完嗰杯嘢俾犹大饮完咧，耶稣其实咧系同犹大讲咗一番说话，嗰番说话系好多人都冇留意到圣经讲嘅，佢就系同犹大讲一句，佢话朋友，佢系 friend， 你去做你应该做嘅嘢啦。 又过了一个秋天，冬天快来。特别容易想念，桌上的照片，我们羞涩的脸，从来没有改变。 过去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爱的诗篇，也不曾忘记为你留下眼泪，而不敢面对明天。 张正昂歌名叫做《秋天冬天》。好啦，咁啊，翻翻嚟夜妈妈与夜爸爸。 今晚黑色星期一啦，有云海啦，有 Jason 啦，有行程啊，讲圣经嘅故仔。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你去做你去做嘅事啦。 唔系，佢讲嗰句朋友。 朋友。 你去吧，你要做嘅嘢啦。即系嗱，我一讲嘅所有咧，系以一个相信圣经嘅立场去讲先啦。咁你其實呢一句都幾，即係因為點解咁多人唔會想記得呢句說話呢？因為佢覺得，因為耶穌喺成個四福音裏面呢，係從來冇一句係讚過一個門徒或者叫嗰個門徒做朋友嘅。佢只會鬧人嘅啫，即係尤其是彼得係俾佢鬧得最多最多嘅，即係由頭鬧到落尾㗎啦。咁點解會突然間對一個佢明知會出賣佢嘅人，喂朋友啊？ 即系即系， 呢啲态度先至令人惊啊！ 反话系嘛？ 系啊， 都几即系。如果呢个系一个即系现代场面，都几有气味噶， 有气味噶，成件事喎，都 系啊， 系根本系好戏， 好戏嚟噶。即系话朋友啊，你要做嘅嘢，你而家去做啦。 即刻成个人都震啊！犹大系咪？ 系咧，如果我犹大，我都觉得哇死 好，或者喺里边就好，我而家即做。 系啦，因为好你而家咁样啊，好我做咁，即系我唔知佢心态点样啦。咁啊，即刻起咗身，就即刻就去揾嗰个祭司咧，嚟到揾班咗班人马，就嚟到嗰个现场。咁但系当时其实有个几有趣嘅情况，系后来啲神学家或者一啲讨论圣经嘅人都好迷惑嘅， 就是因为耶稣当年在整个耶路撒冷同埋犹大地区，即是以色列地区啦，就去传福音传了三年，好多人都认识他，好多人见过他。咁当时犹大就同个祭司长嗰啲就讲啦，话我行埋去边个嘅身边，即系问佢一下，咁我咧就话俾你听，嗰个就系耶稣啦，咁样，咁你就可以去捉佢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行动咧，其实后来都令到好多人怀疑，就话因为点解啲祭司长或者嗰啲士兵或者等等嘅人，其实都认到耶稣噶嘛，因为三年啊嘛，点解犹大要做咁嘅动作咧？咁样，咁后来有啲分析圣经嘅就话，其实咧原则上咧，可能佢嗰个动作咧，唔系真系行埋去话俾人听，嗱呢个就系耶稣， 即系可能喺后边停一停咁样，跟住再行。 唔系，即系佢意思话，可能佢吻耶稣一下嗰个动作咧，即系如果用电影化佢咧，其实可能佢系行埋去耶稣个耳仔度讲句嘢， 系 之后咧。嗰班人就嚟到捉佢 啦， 你嘅死期到啦！ 即系呢句嘢系乜嘢咧？其实都几圆嘅，因为有啲人就话，即系因为你知而家现代社会分析圣经有好多派别啦，好多唔同嘅派系去估一啲嘅圣经嘅真相啦。咁其中一个派别就系话，可能去到耶稣嘅耳边，你要我做嘅嘢，我做咗啦，即系直情系串耶稣嘅。有啲人觉得。OK， 咁我做咗啦，咁啲人就即刻嚟捉耶稣。其实一个几衰嘅一个犹大嘅身份。咁另一派别去研究圣经嗰啲人咧，就甚至估咧，嗱呢个系阴谋论啊，讲明先啊，即系信圣经人唔好闹我啊。个阴谋论就系话咧，因为而家好多派别讲咧，耶稣个所谓嘅钉十架死亡到复活咧，可能系一个政治嘅 阴谋 嚟，阴谋嚟嘅。而家好多人信呢一套啦，都未必系真啊，讲明先啊。咁其實可能咧，嗰個猶大咧，只不過係幫緊耶穌去做緊一啲嘅行動啫，即係可能安排一個所謂嘅人去捉佢。即係其實猶大可能係一個反間再反間嘅角色， 反 甚至 呢啲直情係陰謀論，呢啲真係太誇，呢啲係反諗得太勁。 係啊，但係咧，啲人就話，所以咧，猶大行埋去耶穌吻佢嗰下，同耶穌講嗰句説話，應該係話：喂，我搞掂啦。咁究竟佢讲紧乜嘢咧？冇得对正，冇错。但系你如果用一个气味去睇嘅话咧，哇，其实想知犹大讲嗰啲咩，其实好想知咯。但系冇人知啊，冇人知。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嗰个过程后来都知啦。 即系啲人而家仲系搞紧嗰啲，有一份报纸佢话：，无间道点解梁朝伟上咗天棚啊？都 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即系点解分析紧圣经？点解啦？ 就系咁嘅原因啦。 系啦，咁OK，咁啲人去捉啦，捉齐耶稣。咁啲门徒咧，其实就全部走晒嘅，即系全部嗰下就四散嘅。 哎呀， 冇一个人去，冇一个户主啊，一个都冇户主。 撇晒全部。 话晒都跟咗三年咧，又咁信服，点解会一下子咁 大 难临头？ 各自飛 係走曬咁樣。咁於是乎喺聖經裏面有兩個版本去記載猶大嘅下場，但兩個版本係唔同嘅喎。咁樣先至係 點解會咁？ 係啦係啦，有一個版本咧就是、出現喺呢、這個冇記載馬太福音嘅，就係、是、講到佢後來咧攞咗啲錢啦，即、就、係、是、去到個祭司度啊，我搞掂咗成件事，攞咗啲錢。咁後來咧佢攞咗啲錢時覺得有內疚，又覺得哎呀我咁樣出賣咗我跟咗三年嘅大佬喎，就將啲錢抌曬落地下。就话我唔要，你俾翻耶稣我咁嗰啲咧，即系真嘅，即系耶稣，即系圣经里面咁写嘅。咁嗰啲细声我梗系唔得啦，你都帮我做咗呢啲嘢啦，你都收咗我钱啦，系啦，我唔会理你噶啦咁样。咁圣经其中一 part 就形容犹大就好后悔，咁啊抌晒啲钱落地下之后咧，就出咗去一个后，即系嗰个地方嘅出边嘅花园，上一棵树就吊颈死咗。咁呢个系 一个版本， 一个版本，但系呢个版本系最多人相信嘅，因为点解最多人相信咧？ 内疚嘛。 系，但系其中一个最多人相信嘅原因就系每一年喺美国同埋欧洲咧，都会重演耶稣嗰啲，即系由佢出世到死亡、当中嗰幕犹大咧，一定有人扮犹大咧，都系佢话即系中途就会后悔上棵树之后吊颈死嘅。咁而点解我话咁多人都系相信呢一套咧？就系因为每一年吓，我讲每一年啊，呢件事系好邪嘅。每一年，無論佢喺歐洲或者亞洲冇啦，美洲去扮演猶大嗰個角色嘅人咧，唔知點解每一年都會發生一次意外嘅，即係呢個係真事嚟嘅。即係每一年一啲 play drama 嘅人去扮劇演劇嘅人去扮猶大吊頸嗰下咧，每一年都硬係有一種人咧，真係唔索咗自己條繩咧，就吊死自己， 係 係、每次都係扮猶大出事㗎。呢個係一件好邪嘅事嚟嘅，即係喺外國 做親耶穌傳咧，啲人唔中意扮猶大嘅，因為覺得 好邪 好邪，因為每年都有一單嘅 at least。 但係而家就嚟電視有一個節目播咩咯噃？ 播乜嘢？ 播模擬翻釘十字架嘅時候耶穌受嘅痛 苦。啊嗱，一間咧冇錯，一間我要講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误会。 呢一个痛楚究竟点可以承受呢个力？ 系， 但系喺菲律宾好似每一年就复活节嘅时 候， 佢哋好夸张啊！菲律宾嗰啲 真系钉嘅。 一阵我又 佢哋其实有好多个系行头，即系每一个教区好，佢哋好多人嘅。直情你一路行一条路，我啱啱有一次去到咧，就直情 啊，你见到佢哋去行， 系啊，咁你一路行，我哋系反方向行噶嘛，一路你揾唔到嗰个龙尾嘅。 喺菲律賓， 係啊！你一路反方向行嘅時候，你係揾唔到龍尾嘅。一路去，一路去，仲有人扮耶穌，仲有人拎住十字架，仲有、哇！再仲有，跟住係仲有。 但佢真係釘噶嘛？ 真係釘， 真係釘嘅，係啊！但係一間講，其實佢哋嘅釘法係錯嘅。OK， 一間先講。 歌系 Baby Face， 后面佢做 White Christmas。 咁好啦，咁耶穌呢邊咧就嚇呢啲佢啲祭司嘅法利賽人就落咗啲針啦嚇、啊，又戴啦嚇。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冇留意到咧，其實耶穌咧喺個三年裏邊咧都落咗啲針喺對方度嘅。聖經裏邊有講嘅喎，嗱，大家如果 有啲針喺對方度、 哎，有線眼嘅，有線眼嘅，有內鬼嘅，點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呢、這個其實我最中意睇四個福音裏面咧，最好睇嘅就係約翰福音。 嗯， 約翰福音咧裏面有好多 exclusive 嘅福音嘅、 啊， 即係獨家， 從未曝光， 從未曝光耶穌嘅説話，從未曝光耶穌嘅經歷，咁、啊、都會喺約翰福音裏面出現嘅。咁點解咧？ 點解咧？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關於約翰。門徒約翰嘅一個背景，因為後來咧，其實咧，耶穌死所謂死嗰陣時咧，係委派咗佢咧去照顧佢媽佢阿媽瑪利亞。咁、 嗯、 而歷史上亦都有記載咧，就係後來咧，佢一路遷徙啦，即係同阿瑪利亞一齊啦，就由以色列咧去到呢個以弗所，即係而家嘅土耳其嘅山上邊有一個叫做我唔記得叫士卡定乜嘢，因為嗰陣時候我去咗嗰個山嘅。 士鋪 唔係士鋪，咁啊嗰個山上邊喺以弗所後邊嗰、那個，即、就、係、是、一個山城咁樣嘅。咁、那個地方咧就係當年約翰同埋瑪利亞咧老，即係唔話老嘅，即係後來避難避到去嗰度住咗好多十年，嗯、都喺嗰度嘅。而傳説瑪利亞升天咧就係喺嗰度噶啦。嗰、 嗯、 間屋仲喺度，嗰間屋我都入過。係瑪利亞住嗰間屋仲喺度，我入過去而家 係石屋， 石屋嚟嘅，係而家仲喺度，出邊仲有啲小傳説話聖水添。 即係摸一摸就會傳説就會即係可以即係。跛嘅會行啦， 唔係嗰個就冇咁勁咯，不過嗰個都有啲人會覺得係 叫 Holy Water，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約翰咧就同瑪利亞住喺嗰度，啲人傳説起碼有十至十五年。 嚇嚇！ 咁於是乎啲人話咧 ，exclusive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瑪利亞係一路同耶穌一齊嘅。 嚇！ 於是乎咧係瑪利亞將啲料咧係爆 俾佢， 係啦。喂喂，嗰日咧其實你哋行咗邊嗰陣時，耶穌其實去咗嗰度嘅咁樣。嗱，你哋要寫翻。咁所以約翰咧就有所有好多 獨家 嘅福音資料。 嚇嚇！ 咁而耶稣嗰支针咧，摆咗喺对方度咧，亦都系喺约翰福音里边咧揾出嚟嘅。 佢支针系边个咧？ 系啦，嗰支针系边个咧？如果有睇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已经开始讲紧耶稣支针噶啦。就当时咧，圣经里边记载噶，唔系我作噶，圣经里边你要去睇翻噶。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话咧，其实当时咧一个系当地嘅官员，一个系可以话系对派系嘅一个高官，叫尼哥底母呢、这個人咧，就其實咧係想企喺耶穌嗰邊嘅，佢亦都信耶穌嗰套嘅、 嗯。 但係咧喺官方嘅立場咧，就全部 係係啦， 唔可以認同佢，亦都要揾計謀去殺佢噶嘛。佢啲同事咁、啊、於是乎咧，記載裏邊咧就夜晚尼哥底母放咗工，深夜靜雞雞一個人就去到耶穌嗰個屋企敲門，喂喂喂，我係尼哥底母。 你今晚快啲翻大陸啦！ 咁啊唔係，佢就話：喂，我想入嚟同你傾傾，關於啲嚇聖經同埋未來嘅嘢嘅。咁耶穌開門俾佢，就同佢嗰晚咧就成晚喺度傾，究竟聖經係乜嘢咧？我講嘅福音係乜嘢咧？等等等等等等嘅。咁成個流程就成晚咧，除咗講嗰啲嘢之外，就係約翰嘅 exclusive 獨家嘅消息啦。但係佢都唔係講曬嘅，一定。因為一定可能耶穌咧同佢之間一啲嘅講話或者一啲嘅 planning 嘅冇人知。咁呢件事之後咧，咁尼哥底母就即係冇再記錄到之後佢仲有冇同耶穌聯絡。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離奇嘅記錄嚟嘅，因為咧其他福音冇啦。第一，第二就係佢喺第三章咋就已經要講呢間 case 喺第一即係第三章第一節已經講啦。即係原來呢個官員就係耶穌嘅內鬼嚟嘅。 哦， 咁於是 幫耶穌做咗啲咩咧？ 嗱，係啦，去到後來一路咧都冇再出現呢個嘅人物嘅。但係咧啲人又係 miss 咗。如果你睇約翰福音，臨尾佢死咗，耶穌死咗，釘完十字架啦。之後嗰條屍就離奇地抬得翻落嚟。啱啱講點樣離奇？因為羅馬人係唔俾人咁早下條屍落嚟咁樣。咁就離奇地攞咗條屍落嚟，係當然應該係。做咗啲嘅政治嘅交易啦，嗰陣時揾阿比拉多，即係佢審個官咧，就攞翻條屍落嚟。咁呢一刻咧，尼哥底母就出現咗喺約翰福音。之後咧，佢就話，同埋嗰個尼哥底母，你記住喎，嗰陣時仲係猶太人嘅官嚟嘅喎，羅馬人嚟嘅喎。咁啊，同啲門徒出現咗一齊顯現，即係顯現咧走到去耶穌嗰條屍嗰度，就抱住條屍。咁尼哥底母係攞咗100斤。 的抹藥嗰啲藥水同埋啲花香嗰啲嘢咧，就嚟到包耶穌嘅屍體嘅。 嗯嗯， 咁就於是乎咧，就嗰、那個屍體咧就尼哥底母同埋嗰班門徒咧就運咗去一個山洞，那個山洞就去撞噶嘛。 嚇、 咁呢個就係尼哥底母後來佢要去做嘅嘢，即係包括可能要同啲上頭去傾訴，攞翻耶穌條屍啦。之後。將耶穌包咗啲嘅末藥，等佢唔會腐化，即係希望第時佢可以復活到啦。咁呢啲嘢係咪之前一早 planning 咧？就應該係嘅，因為冇可能突然間出現。 預備咗一百斤末藥咯。 係啦，冇錯啦，一百斤添。咁你諗下呢個內鬼原來做咗咁多嘢，聖經裏面冇講到嘅。咁之後咧，咁其實仲有一個內鬼嘅，其實耶穌有兩個內鬼。是摆咗喺对方度、 啊， 好但系好正， 佢一早已经知道知己知彼。 系啦，咁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大家有睇圣经，觉得好奇怪，咦？咁耶稣虽然话预言自己死啫，但系佢门徒同埋佢屋企人系冇为佢预备到坟墓噶嘛？ 嗯， 佢冇坟墓嘅啫嘛，系咪先？咁但系何来后来有记录佢有坟墓咧？咁如果你有睇其中一个马太同埋约翰福音都有讲嘅，就话咧，当时呢个坟墓咧系属于一个当地一个官员。叫做藥室都是叫藥室的、 嗯、 但不是他老豆啊即、就是一個官員叫藥室咁亦都有人形容他是一個財主嚟嘅就是這個墳墓原本就是他當年買咗落嚟嘅咁就已經是事先呢已經講掂喂如果死咗之後呢條屍是會擺在你這個密室嘅咁、 嗯、 就呢個藥室突然間亦都同尼哥底母同時出現咗啦於是乎呢兩個人就夾計呢就將耶穌條屍呢擺咗喺自己個墳墓度就推咗個即係石門去封咗咁樣。但你諗下如果你真係用一個咁嘅角度去分析呢其實耶穌真係好犀利 㗎 佢已經知道聰明晒知道晒。 係呀即係用咗兩支針原來擺咗喺對方嘅。 但頭先你話嗰個墳墓係咪而家佢哋啱啱掘到嗰個同一地方 唔係。 咁點解會嗰、那個今而家又掘到耶穌墳墓 唔係嗰個地方掘到佢耶穌個兄弟㗎、其實嗰、那個应该讲翻上次话掘到耶稣兄弟嗰个骨灰庵咧，嗰、那个骨灰重咧，嗰、那个箱啦，可以话、都唔系正式掘出嚟嘅。其实系当年有个有钱嘅人啦吓，喺、耶路撒冷嘅一个市集度买翻嚟嘅。咁、而佢买翻嚟嘅之前就即系追查翻，就系佢哋有啲人盗墓嘅时候咧，就盗上嚟嘅。 即系唔系原址嚟嘅， 即系唔系原址掘出嚟， 都唔知道喺边度咧， 唔知喺边度，甚至耶稣嘅墓喺边，而家都冇人揾到嘅，即系只系一个。 真係好似即係揾拉登咁樣嘅，嗰啲山窿係嘛，好難揾。 但係我覺得咁嘅，即係 其實有冇人揾緊佢個？ 我相信任何耶穌嘅或者係關於佢或者關於新約舊約嘅嘢咧，嘅、人物嘅 都有人有興趣去揾嘅， 都有人有興趣去掘所有嘅嘢出嚟咯。 咁頭先你話十字架嗰度係有啲咩玄機咧？ 係咪冇時間講咧？係咪咧？ 而家剩翻 係咯。真系 应该时间都冇多住啊！ 系啊，不如唔系，我想讲翻就系、咧，所以如果你用一个现代人嘅角度去睇咧，即系呢个系耶稣系好劲咯，即系你无论佢系个 即系眉精眼企嘅，即系莫斯迪眉嗰啲，即系嗰啲 系啦，即系好醒目地 企一边嗰啲咧。 喂，但系如果唔系经历咁样去解释咧，我从来都冇发现，都系可能我真系 同埋从来都你可即系真系从来冇一个兴趣去发现 系啦。喂，原来佢又摆两支针喺嗰度，咁原来佢啲门徒里边啊，诶系啦，咁啊犹大系。 我觉得如果用呢个方法去教一啲学校学生，咁 就 会 闷啦， 即系容易理解同埋记得个古仔啦。大家有冇睇过《无间道》啊？ 同埋咧，如果我教师咧，我仲会叫佢睇埋呢个《使徒行传》 啊。即系耶稣咧，就系华仔。 耶稣华仔啊！ 即系咁嘅比喻啊，意思咁啊，教嗰啲学生啊，即系嗱，当嗰套戏系咁样啦。即系佢哋嘅桥段咧，就 系 当年咧咁啊， 边个真系边个咧？ 咁就真系容易明啲啦。 喂，第时如果我有啲细路咁，我都系佢唔读圣经，我叫你嚟教佢咯。 好啊。 嗱，佢哋咧有冇睇《无间道》啊？你咁啊， 或者英雄？